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哉。 好，又翻嚟还债啦，咁啊， 你好多债 一个礼拜吓，还债还债啊嘛， 你还咗 Edo 嗰度先啦， 吓、啊，你嗰度还一世都还完噶、 啊，因为你还紧我嗰边债啦，呢度你仲欠紧我债， 系咯系咯，我哋两个太实在太过即系含糊不清啊， 上个礼拜你哋讲包二啦，讲真嗰阵要买嚟我度嗰度讲啊嘛，精彩一百倍啦，话俾你 听，咁啊实上， 你唔好大量咁长讲啊，我几惊啊， 唔同， 你知我几惊话？咦，你讲包二奶啊？包二奶嗰个咧， 唔系 包二奶咧，你系清古呢个明初开始咧，包二奶嘅传统嘅。 唔系你系错， 我惊梁广祥咁样讲， 你系错噶。即系嗱，我成日觉得就系同一个主题，但系喺北上或者喺战南系唔同嘅。 唔系， 即系两我哋讲嘅嘢可以唔同嘅，特别系如果北上咧有埋台长咧，就会变咗学术性。 系咯，即系佢可能讲话都系二奶系呢个明末初秋呢个咩起义嗰阵 咧，弗洛伊德啊，你可以弹晒出嚟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喺战南讲包二奶就系另外一个层次啦， 到顶啲， 就系嗰、那个即系用从战嗰、那个嗰、那个角度去睇啊嘛。 我哋啦， 咁啊 hold 一 hold 咁啊，迟啲咧，我喺我节目嗰度，我哋讲下二奶啊。 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啲人话我哋个节目好正啊，因为上个礼拜有好多人好热闹啦。咁啊，今日我哋又回复平静。得我同埋牛喺度啫， 够晒啦， 够唔够晒啦？ 够晒啦， 够晒啦！你话咋？我唔知啊。 嗱，我记得唔知你哋早排咧有个不上咧，阿静咧就问咗一个问题咧，佢唔知咩叫不呢个错峰用电啊？ 系 啊，咁啊问阿梁锦祥，咦？才子都唔识，才子都唔识，唔好意思 今日俾你做 才子就喺度啦， 今日俾你做才子啦。 错峰用电其实好简单，系都系停电。但系点样停电咧？话咧就唔同普通一般停电啦。我哋一般停电咧，就好似我哋香港咁样，一个区今日停，成个区可能停晒，或者呢栋大厦停晒啦。 系 咁，佢哋嗰种停电咧就话，因为用电高峰期啊，咁样就要交换嚟，即系今日就呢个区呢间厂停电，下个过几日咧就嗰间厂停电。错峰就系交错个错，用电高峰嘅停电嚟嘅， 系 叫错峰用电啦。即系交错嘅高峰期交错用电， 哦、 所以系架卡啦卡啦，即系今日你停电，听日到我停电，系卡啦卡啦，系交错 嘅。唔系有呢、這个情况系有嘅，不过你嗰个 terms 咧，好抱歉，我好惭愧，我都未听过，即系错峰用电嗰、那个 错峰用 电。但我可以确定你讲嗰个情况咧系有 的，有嘅， 因为即系喺东莞咧，其实而家就少啲啦，但早几年就真系好夸张，即系你冇人可以想象到其實停電嗰下咧，對好多廠咧係真係好大 影響。不過 但係今時今日就好多廠，佢哋就自己都有呢個發電機啦。咁、但係譬如話喺五六年前咧，有好多人係真係手足無措嘅。 係啦， 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唔好以為停電係好簡單，話、一有翻電咁我就嚟啦。做工廠嘅停電真係好大鑊嘅，就係因為佢每日佢可能咧。停几次喎？佢冇通知你喎，你啲嘢 run 下，突然间停嘅喎。 唔系错峰用电咧，就通知咗你噶啦。 唔系，即系我讲唔系错峰用电嗰个啦。即系但系呢系讲突然停电嗰个情况咧，喺以前喺东莞就成日经常发生嘅。咁咧，你除咗话拖慢你嗰个生产线嗰个进度之外咧，就仲有就系、是、当你有翻电嘅时候咧，有好多林林总一间厂入边有好多林林总总嘅机器咧，佢哋系需要时间再 restart 嘅。所以其實你一日咧，其實好簡單，停兩三次電咧，其實基本上嗰日你都唔使做嘅， 做啦。 所有工人就坐曬喺度咧，大家又 hea 嘅啫。 例如東莞嗰時候，除咗多你哋咁廠之外咧，仲有啲漂染廠啊嘛，東莞。 係啊， 嚇嗱，漂染呢樣就大鑊啦。你知原來咧停咗電之後咧，因為漂染廠要24小時温嘅。 係啊，係啊， 你停一次電咧，你要係運作翻24小時之後先至可以製作成品。 係啊，因為其實好多機器係唔停得㗎。即係一停就好大鑊， 一停咗要重新再嚟過嘅， 係啊， 啲顏色要染過啊，啲水啊，因為水啊沉澱咗啊，咁樣染料嗰呢一行咧，係喺大陸做染布咧，錯峰用電咧，對佢嚟講係好大威脅， 其實對好多行業都好大威脅嘅， 咪好大好大問題嘅。不過今時今日就叫做即係而家就好啲啦。即係而家其實唔係個政府去解決，係大家就自己搞掂。 即係喺大陸係咁噶啦， 用做發電自己整一台整幾台發電機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每一日咧就嗰啲廠咧就走去買油啦， 柴油啊嘛， 係買柴油啦，因為啲發電機又要柴油啊嘛。咁所以其實都係自己要解決咯，即係你要喺大陸生存就係咁樣咧，你靠個政府啊，靠當地嘅政府咧就真係嘥氣嘅。 是 即系讲乜都冇用，讲啊天下无敌，做嗰时 就冇能为啦， 冇能为你啦。 嗱吓，今日咧其实咧 topic 有好多，你要我唔知道我可以去讲咩啦。我有时我如果有时间我讲鼻烟， 讲系咩话？ 鼻烟听过未啊？ 咩鼻烟啊？ 鼻烟， 你而家讲啊咩嚟嘅先？ 可以 cocaine 咁噶， 系咩嚟噶？ 但系即系以前啲文人雅士咧，咪遵住个 鼻烟壶嗰啲 壶 系啦。OK 鼻烟系乜嘢？你啱啱有朋友咧就送咗， 仲有人玩嘅咩呢啲嘢？ 有啊，喺西藏仲有噶， 系 啊，布达拉宫嗰啲，佢有朋友去咗西藏啊嘛，送咗个咁样白陀螺俾我。 吓， 知咩叫白陀螺？ 我見過，不過我唔知係點樣用。其實因為其實唔使去到西藏噶，你講嗰個白陀螺嗰個咧，其實你喺我喺上海嘅時候呢，如果好多朋友呢你想買手信呢，有一個地方幾好㗎，城隍廟。城隍廟嗰度呢有一大扎呢，全部都係西藏人開嘅，賣西藏人嘅嗰啲手信，堅嘅。咁佢其中你講嘅白陀螺都有，但係佢點即係咩來歷 呀？呢樣呢其實好適合香港人嘅，話聲明呢，我唔知道，我唔係為國內而且為香港人而設，我只係覺得原來呢個白陀螺呢入面有啲梵文㗎。其實就係呢個六字大明咒啊，即係暗巴呢啤咩空啊！ 哇，呢個真係唔識啊！ 即係六字大明咒，其實六字大明咒就簡短咗，長咧好長啊！ 係， 因為嗰個啲梵文咧，你唔知咩嚟噶嘛？咁咧佢將個經文就放咗落個陀螺裏邊，你轉一個圈咧，等於念咗一次經。 哇， 幾方便啊！哇，如果我要攞住個六字大明咒，除咗暗巴呢啤咩空之外，我即係讀嗰個六字大明咒呢，我諗住讀一個鐘頭先讀一次㗎。咁唔使啦，而家你轉一個圈 吓 順時針轉一個圈。 成版。 咁你念一次經啦，你一路行呢就一路轉一路轉啦，嘩咁你就好快登上西方極樂世界。 係。 嗱咁講下鼻煙啦，好冇。即係唔好講鼻煙，鼻煙我諗好多網民都知咩㗎啦，係睇得啲民間傳奇都有啦。 係呀係 呀。咁原來鼻煙好奇怪㗎，佢係黑色嘅一啲煙葉嚟嘅，其實佢有可能有唔知有啲咩加工嘅，好爽嘅，好一陣爽身粉嚟嘅，一索咗落個鼻度咧，就好似食 cocaine 咁樣嘅啫， 佢就會喺度捉下捉下噶嘛， 即係你俾個份量係少到咧，我諗係一粒煙灰咁上下啦，一粒煙灰咁上下啦，咁你就擺喺個手指甲度右邊度，就擺落鼻索一索，一索 cocaine 咁嘅啫，一索 K 咁嘅啫，一索之後咧，我哋通鼻塞嘅。即刻就通㗎，但嗰陣咪又怪怪地嘅，我香港人就唔係好怪， 我就見到啲人一索就好大反應㗎嘛。 好大反應㗎。 你要跟住向前衝，跟住就好爽咁樣。 即係琴日呢就索咗幾次囉，嗰啲鼻煙黑色㗎，黑色㗎，唔係白色㗎。 喂，索呢樣嘢其實而家唔係犯法㗎。 唔犯法㗎，唔犯法㗎，嗰陣呢啲係一啲有尼古丁嘅煙葉做嘅，咁佢可能有少少唔知咩加工，但好似索少索啲，有好簡單，有時唔舒服你咪索下啲白花油嘅。咁有啲好白花油咁喺個鼻裏面喇喇地㗎喎，通你嘅鼻㗎喎，咁你索咗譬如你有幾次呢，你係到嗱，我琴晚大概係一點鐘索，而家呢個已經係七點鐘十，差唔多廿個鐘頭啦，我個鼻仲好爽㗎喎，喂真係㗎喎，即係又唔好貴喎，而家 早出聲啦，我早排鼻塞啊，大佬！ 哎呀，其實呢樣嘢真係好有用嘅，但係我成日覺得佢索索口，我都驚係索上癮，因為係幾通鼻塞嘅。 係 啊，如果呢啲舒服嘅嘢咧，都係都可以仲係想試下嘅，話你唔係首先唔係犯法。 係、 啊、今日有咩話題咧？ 今日就散散收收啦。咁我首先就因為我啱啱又今日先翻，我喺浙江先翻嚟，啱來落機。咁我昨晚 download 咗昨晚嘅 老蕭 啦，阿蕭山嘅節目啦，咁話阿蕭山真係博學多才，咁佢竟然呢講呢個呢大陸嘅即係嗰啲英文啊， 係 有啲告示牌英文，咁佢講佢我想補充一下啦，佢喺節目度講有兩個呢就係真係堅㗎，就係佢講有一個叫小心墮河啊， 咁就叫 carefully fall to the river。咁我真係有相㗎，得閒我擺上去 discuss， 咁我真係好佩服阿蕭山啦，就佢講嘅一個就係、是、不過嗰、那個另外一個呢就好多人都知㗎，就係、是、嗰個入口 啊， 啊 入口呢就唔係叫 entry 㗎，咁喺大陸呢就叫 entrance， 其實 冇呢個字㗎，即係 enter 啦，就加 ness， 根本冇呢個字㗎，咁呢就竟然阿蕭山都知道呢啲啦，咁其實係真係好得意囉，即係喺大陸你就會成日見到呢啲啦，即係見到呢啲中譯英嘅告示牌啦，即係 最簡單用嘅囉，你拿張人民幣個十元係屎樣啦嘛， 咁咪嗰啲已經嗰啲已經唔係好笑㗎啦，即係佢照就用普通話照直譯㗎嘛，嗰啲譬如即係咩譬如話小心啊扒手咁啊，小心扒手咁樣，全部用英文 英文譬出嚟㗎嘛。 咁嗰啲咪譬如我講咗兩個啦，即係又係好精彩，我覺得就係、是、譬如話呢提款機入面呢有一部嘢呢叫自助終端㗎，咁佢自助終端機，咁佢英文就係咩呢，叫做 help oneselfTerminating machine， 咁啊，仲有一个咧，就我又觉得好正啊，就系、是、呢、這个本公厕为免冲洗，即系呢个公厕咧系唔使冲厕所嘅，你屙完自动冲嘅吓。咁啊，请你便后离开即可啦。中文就系、是、佢就叫，咁佢英文就系、是、This WC is free of washing. Please leave off after pissing or shitting.咁呢个真系精彩啊！ 做嘢走 啊！呢个真系精彩到爆啊！咁就即系嗱，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实可以介绍一个网址俾大家嘅。咁呢个网址咧就好得意嘅，佢就会将即系所有喺其实佢唔系净系讲大陆，不大部分都喺大陆，佢就会影晒相，同埋咧就即系佢就系专 post 呢啲告示牌嘅。咁嗰个网址其实好简单嘅，叫 English.com。咁佢就将个 English 嗰个 L 咧就转咗做 R，即系。唔使得得得㗎，就咁 engrlish.com 就得㗎啦。咁你如果有興趣嘅，但係無聊聊可以走入去呢。 有冇最經典嗰個呢，為保持車廂清潔請把果屑雜物拋出車外。 我 好經典㗎呢句。 我諗都有㗎。其實佢有好多都好經典㗎。譬如佢有一個叫酸菜包呢、酸菜包嘅英文叫 acid food。即係如果你係鬼佬睇到真係嚇嚇死㗎。即係 acid 係硫酸嚟㗎嘛，係囉，咁即係有啲咁嘅嘢囉， 硫酸 吓，譬如蟹黃湯包呢，佢就譯到呢非常之長㗎，佢叫 dumpling stuffed with the ovary and digestive glands of a crab 喎， 但通 過即係一個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佢就係一個包入面呢就有呢、這個一隻蟹嘅內臟啦，同埋嘅卵巢啊，所有嘢，你話啲鬼佬睇到點敢食咧？即係好笑嘅，即係大陸就好多呢啲咁嘅英文咯。咁啊，係啦，呢個就啱啱因為啱啱頭先坐緊飛機嘅時候就聽緊阿蕭山嗰、那個， 笑到嘔啦， 笑到嘔啊，直情係即刻就諗起呢個網站咯。咁就另外你好似仲想講咩，講迪士尼係咪、 上海話而家話唔搞啦， 收到風啦， 收到風。 其實呢單嘢呢就要講返，其實好鬼耐㗎啦，即係呢 好耐啦， 喺上海講搞迪士尼呢就冇十年都有八年㗎啦。咁就其實今次最新嘅消息呢就係話喺呢個博覽會之後啦。唔知2001幾年一年係咪好似我唔係好記得。 十年好似都 要。總之就博覽會之後呢就會再又就會就搞呢個迪士尼啦。咁但係其實呢喺上如果你喺上海生活過呢就係、是、呢搞迪士尼呢樣嘢呢其實喺今時今日呢對上海人嚟講已經冇乜嘢興奮㗎啦。咁同埋佢最新的消息就話喺崇明島啦，喺崇明島啦。其實喺崇明島呢我就覺得有少少騎呢嘅。有咩騎呢呢就係、是、其實崇明島喺上海呢 ,local 嘅人嚟講呢唔係咁常去嘅。even 就算遊客你話多唔多遊客去呢我都覺得一半一半嘅。 咪召開返崗有鬼嚟㗎喇喎。 因為崇明島其實就係、是、我詳細唔講啦，因為其實我聽譚博士嘅節目佢都已經講得好詳細。咁其實崇明島呢就係、是、一個喺上海嘅一個外島啦，其實佢包埋喺上海嘅範圍裏面。咁其實崇明島呢就有一個外號嘅，佢就係叫做生長中嘅島。咁、其實佢就一路都係 佢個板嗰、那個島嘅範個面積呢其實不斷咁擴大㗎。點解呢？因為其實阿譚博士上個禮拜即係禮拜二嗰時都講過，就係佢因為佢係流沙嚟㗎。咁佢呢就不停係喺長江流域嗰啲流沙呢就冲過嚟㗎。咁而嗰個島呢就會係嗰、那個面積呢係到今時今日仍然係未停止嘅。所以佢就好似一個生長中嘅島咁樣。咁你話其實之前呢一路呢從來冇聽過話迪士尼會喺崇明島㗎。因為其實崇明島係真係你話逼人唔係好逼，因為佢有船坐過去嘅。咁但係呢就第一 local 人呢其實即係我諗一年都未必會去一次。即係咁而呢個外地人嚟講呢，你話啊去到上海遊覽，佢通常你如果去一啲遠啲嘅地方，佢哋首選可能係周莊。周莊大家可能聽過啦。咁但係崇明島呢就未必話真係，即係譬如話可能有啲人真係好想睇生態嘅嘢，佢就會去崇明島囉。咁而以前其實一路以嚟呢就都係諗一路傳啦，都係講就係話呢個迪士尼就會喺浦東。 浦東開係呀。 咁其實特別係早一兩年其實傳得好緊要嘅，就係我唔係好記得嗰個地方嘅名字，其實係一個工業園嚟㗎。咁我所知，因為你知一工業園呢，就我有啲做廠人就已經就識喺嗰度啦。咁嗰個我唔記得個工業園個名字，佢好近浦東機場嘅。咁而舊年嘅時候呢傳得好緊要嘅，就係、是、直情差唔多話已經 firm 晒。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入面個工業園呢已經開始係有廠搬走㗎啦。咁而到真係真係事實嚟喎。咁而就諗住將嗰笪地方呢就係、是、要嚟撥出嚟，就係俾迪士尼搞嘅。咁唔知啊，唔知點解啦？而家又傳下傳下就傳咗去。 因為香港搞咪唔俾上海搞咯，係嘛？ 唔係呢個冇關係嘅。其實我話俾你聽，就即係你香港其實喺呢單嘢裏面其實係冇乜嘢 negotiation power。係 啊， 因為第一就係、是、你從喺阿爺嘅角度就係、是、喂大佬，上海都係自己人嘅地方，你嘈得幾多啊？第二就係、是。即係你自己都要暗下底囉，即係你已經落咗搭啦，咁你個 partner 要喺第二個地方搵，即係呢個純粹一個商業決定嚟㗎咋嘛，咁你真係冇喐㗎，同埋就係冇辦法，一定擺明個事實就係一係唔搞，喺上海搞嘅一定大你香港嗰個幾倍啦。 幾百萬倍啦。 係呀，即係唔使講十倍以上啊。 咪 所以你係 好笑到呢，因為點解呢，有唔知星期四呢我睇信報。咁又我唔係海名邊一位啦，咁又有個我幾欣賞，一向都幾欣賞嘅作家啦，咁樣唔係作家啦，評論員啦，咁佢又好笑，佢話呢上海唔使搞啦，上海啲人投資啲錢落嚟香港嗰個迪士尼咪得囉，我心諗你 低能㗎，即係如果你講呢樣嘢就真係低能。 即係我真係專證咗，真係睇你睇 邊個寫㗎？ 唔講得啊，或者 唔講得啦， 真係話曬啲，因為我不嬲都 學者嚟嘅， 學者嚟㗎係嘛？唔係啊，王伯啦，即係我好笑，即係經濟嗰邊嘅，咁佢寫話投資落嚟香港咪得咯，哇，香港都賺唔到錢，係咪先？梗係你而家調返轉應該係將香港嗰個搬去上海㗎嘛，講真係咪先， 係 咁你先好㗎嘛。即係我見到一班官員呢喺度講過上海話各有各做，做條毛咩，俾我都唔會去香港嗰個啦。因為其實你去過香港嗰個歷史嚟 㗎。解去過啦，去好多次啲。 好多次啦，同邊個去呀？ 就今日我女都已經去最後一次啦，因為我就本身 買套票， 我哋係嗰啲一年嗰啲任何時間都去得嗰啲嘅。咁我嗰張證件 expire， 咁我老婆已經決定唔會再續嘅，因為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成日我女成日去嘅，我女好鍾意去啦。咁就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真係冇新意啦。 咪有冇去 每一次都係去到都係玩嗰啲嘢囉。 即係咪你就係諗住。 咪對個細路仔 ok 嘅，即係其實我覺得迪士尼即係如果對細路仔係 ok 嘅，即係譬如話佢間唔中如果有時間同佢去下，咁等佢見下啲即係米奇老鼠啊，見下啲唐老鴨啊，咁我都 ok 嘅，咁唔係一件壞事。 我細路仔好鍾意高飛嘅，咁我嗰次去迪士尼呢就諗住同高飛影相，黐線排咗個鐘頭。同啲高飛影相 嘅。唔係，但係係喺香港嘅迪士尼。 香港嘅迪士尼。 係低能㗎喎。 低能。 我去過幾個，即係譬如我去過東京嗰個啦，去過巴黎嗰個啦，亦都去過呢、這個Florida， 應該係 Florida 嗰個啦。 法國嗰、 那個。法國巴黎嗰個啦、巴黎嗰個我去過兩次。咁就日本嗰個去過一次。咁就美國嗰個去過一次。但所有呢啲其實係唔使排㗎。 唔使排㗎嘛。 因為個感覺好良好㗎，就係、是、你喺個樂園裏面由朝到通常就係你一入到去，咁朝頭早佢就會有一個 welcome 啦、通常就係阿米奇同阿 Mini 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喺玩嘅過程裏面嗰日 整日你喺阿 Mary 咩咩啊美國街啊嗰啲咁樣撞到嘅， 撞親 撞到就影㗎啦， 影得㗎啦， 即係好隨意㗎嘛，就唔係好似香港嗰個咧就即 係 而家都係要咁排㗎， 而家都有 到時到而家都係咁樣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咯，因為嗰個香港嗰個係大部分嘅客人都係大陸人啊嘛。 嗯， 咁如果你要佢好隨意咁去影相呢就打交㗎啦、 啊、 即係一係就佢打米奇，一係就可能 米 奇打 佢 打佢㗎啦嘛，咁你冇得搞㗎，咁所以一定要排隊囉。 嗱、啊、可以可想而知啦，如果上我開一間迪士尼啊，唔使排 好搞笑㗎，我肯定話俾你聽係好搞笑，一定好快就會即係百分之百係會唔會係好美式嘅一個樂園囉，一定會好快就大陸化㗎喇。 美式嘅地獄咁樣，唔係老師打客咁樣。 其實有啲嘢可以俾你參詳下㗎，即係你講開搞呢啲樂園呢，其實喺上海呢，喺上海幫嘅年代呢、嗯、即係老江啦、啊、老江年代呢，即係上海就你知啦，好大起功㗎嘛、 嗯、 其實就乜嘢都搞㗎、嗯、即係乜嘢都要爭嚟搞㗎啦，你包括而家嘅講緊嘅世博啦、 啊、 包括呢、這個賽車場啦、 嗯、 包括呢、這個嗰、那個呢、這個網球嘅、啊、年中嘅、大獎賽啦、 啊、 所有呢啲即係總之可以攞嚟威嘅嘢呢，上海係即係不遺餘力嘅、嗯、一定要攞嚟搞。咁嗱、如果你係搞樂園呢，其實最先嘅時候呢即係迪士尼就一路都呢十年八年都成日都喺度喺度傳㗎啦，隔兩年又隔幾個月又傳一時間。但其實仲有一個呢就係環球片場。 話啦 華納嗰、那個 啦， 華納嗰個仲搞笑，嗰、那個係剝曬取，咁跟住咧，然之後地都俾埋佢，咁但係到最後咧就和咗，我唔係好記得個原因係點樣，但係總之就係美方同埋中方大家又即係我唔知，我唔係好清楚個原因啦，但係總之到最後就係成件事係剝曬取，開曬記者招待會，但係幾個月後咧，隔然之後咧就話呢件事終止咗啦，上海唔再搞啦、嗯，就咁而家就冇呢件事。 好驚噶嘛，你知啦，到時阿 Bus Bunny 咧唔係咬蘋果，唔係咬呢個 係 蘿蔔，咬啲客人嘅，好驚個 Bus Bunny 得唔係？ 其實 唔係啱呢個評價。 其實我覺得你凡事有好有壞啦，即係我覺得如果站喺呢個香港嘅迪士尼嘅立場咧，我覺得又未必壞得曬。 壞曬， 未必。 即係嗱，我個 point 就係點樣咧？ 嗱， 你排隊係每樣玩一樣嘢排一個鐘頭。我去到上海，我邊使排啫？ 唔係啊， 香港人想去迪士尼，即係最近日本都貴啊嘛。我去上海，哇！我真係我可能真係我出個 trip 三日就可以玩一晚迪士尼啦。我真係我自己去就去。 我明白你意思嗱，我嘅睇法係咁樣啦，即係我嘅睇法就我就覺得就係話，你擺到明而家，就算上海唔開，你嗰個 attendance 都係已經 boost 唔到上去㗎、 嗯、 即係已經達唔到你之前定嗰個標準，而家已經係一個死症嚟嘅。咁但係你從某方面嘅即係從另外一方面睇就係、是、如果大陸有多一個迪士尼，無論佢喺上海又好，喺廣州又好，喺北京又好啦、嗯、開多一個嘅話，其實疏導咗嗰啲即係大陸遊客嘅人流，你就可以俾一個時間俾你去 improve 返嗰、那個嗰、那個客人嘅 quality。就唔係個 quantity， 但雖然你話唉、哎、你戇居呀，你話傑斯仔喂屌大佬你都達唔到，係呀你點都達，但我睇法就話你達唔到個標，你係唔係都達唔到個標㗎啦，咁你不如就係話即係其實絕處逢生㗎咋嘛，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就會走咗去上海，大部分人會走咗去上海度啦，因為點解呢，其實好明顯呢樣嘢你冇得喐㗎、 嗯、 因為點解呢，你而家做大陸遊客生意、 嗯、 如果上海有迪士尼嘅，我係大陸佬，我都會走去上海嗰玩啦、嗯，因為嗰個洗費平咗大橛啊嘛， 而且地方大好多， 同埋地方大好多啦， 排隊啊嘛， 係啊，同埋唔係同埋嗰度係咯，唔使排隊啊嘛，我又可以隨地吐痰啊嘛，我出去打柒啊，米奇咪打柒，米奇可以食煙，唔使咁撚煩，係咪先？ 調翻轉米奇打柒你嘅啫， 係啦係啦，嗱咁總之就又可以玩打交，你喺香港又唔玩得打交嘅，幾冇癮啦，係咪先？咁就所以種種原因，我一定會去嗰度嗰個噶啦。 係咯， 咁你呢個係死證嚟㗎，冇係一個不變嘅事實。咁你咁其實你如果係真係可以疏導咗你大陸嗰啲遊客嘅話，其實你站喺一個 marketing 嘅觀點去睇就係、是，喂你就會去開拓第二啲市場㗎啦，即係譬如話。 可能東南亞啦，可能即係可能啲鬼佬會返返嚟啦，因為其實香港迪士尼鬼佬嘅遊客嘅嗰個 comment 就係、是、喂唔得呀，太多大陸佬啦，呢個係真係有鬼佬反映過呀、即係有鬼佬嚟㗎，咁但係啲鬼佬真係唔想入嚟，因為你嗰個已經係即係個朵已經衰咗啦，人哋係知道，人哋係覺得喂你呢個樂園係開俾大陸佬玩㗎咋嘛，咁我入嚟都冇人啦，即係好冇人㗎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又未必真係衰得晒嘅，你橫掂都係死㗎啦。其實你而家唔開都係死㗎。 我真係要將呢一集俾阿蕭山聽下先，蕭山一定贊成我。 唔係呢個係我嘅觀點啦。唔係你一個事實就係開又死，唔開又死㗎啦。你唔開又點啫？唔開你話你有咩良策啦？香港 我有良策，我即刻有良策，都話將香港嘅搬咗去上海。 屌，咁你呢個係晦氣説話啫，你冇得搬㗎嘛？ 有得搬嘅，將啲機 唔係啊，咁唔係搬啊？你嘅意思咪即係將香港個接咗佢，跟住就淨係搞。 冇錯， 但呢個係唔會㗎嘛？ 啊， 呢個係站喺咩立場都唔會啦。我話俾你聽，即係巴黎嘅迪士尼啊，一樣係蝕錢蝕咗好多年㗎。但係無論係法國政府，或者是美國的迪士尼都是繼續去熬下去，因為巴黎那個呢就有兩樣東西他們是預計不到的、就是開的時候呢那個選址呢，巴黎那個就是整條日落雨的、很偏僻的，在巴黎再坐火車去的、第二樣東西就是他們沒有，當年都是沒有，大家沒有計數，就是什麼呢，其實歐洲人很認真迪士尼是啊，即是很認真美國文化、所以其實他們都很抗拒，一樣拍烏蠅嘅咋，人哋咪又咁樣咬，咁你已經開咗喺度㗎喇，冇問題㗎，我覺得。 我只係擔心我哋香港政府。 你只係達 唔到標㗎嘛。蝕錢無謂咁解啫。 蛤、啊、 蝕錢無謂啫。 你已經係做咗老襯㗎啦，咁你而家冇得返轉頭㗎嘛。 嗱、所以嗱，唔好話我講我去搞社會運動㗎啦、我一早以來呢都話緊呢，千祈唔好開迪士尼嘅話啫，我哋 都係咁講，唔係呢樣嘢根本就戇居㗎，但佢已經戇居咗㗎嘛。咁你站喺香港市民嘅立場等，如果我傑斯仔一定支持佢喺上海開多個。喂，少排紅啊，少啲大陸佬嚟啊，大佬嘅環境都清新啲啦。 咁我哋玩啦，玩得好，玩得開心啲， 係咪先？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冇壞㗎。第二節翻嚟再講好冇？ 好啊 ，OK。